欢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一来直播间，哇，发现撑起了伞，就是在这个大伞的下面呢，就会有一种夏天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在室外喝点东西啊，吃点饭啊，然后就跟朋友聊聊天，那种约会度假的感觉。但是呢，其实这个伞是用来防水的，因为直播间有点漏水。不过没关系哈，今天呢，只要我们感觉在，那么每天你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心情。不过今天呢，大家可能在广播里面不知道能不能听得出来，我的声音会有一点点的知性，有一点点低沉，也与往日有一点点不同的很有磁性的感觉，那是因为我感冒了。再次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夏天呢真的特别容易感冒，尤其是出入空调房，这个有空调的地方，然后呢外面很热，突然间你又进到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瞬间呢你会觉得很爽，但实际上你的汗还没有发出来，这个时候一旦叫什么乍暖还寒，很有可能就会感冒。我可能就是这样吧，不知道是热伤风还是什么，所以呢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谨防感冒哦。好啦，说了这么多呢，那也来说公布一下今天的话题吧。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生病。其实今天呢我在想我们来说什么聊什么，突然间觉得你看我都生病了，不妨就跟大家聊一聊你记忆当中生病的经历。来吧，跟我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呢，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咯。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我们要一起长大，一起变好，一起温柔，一起到老。 穿也没关系。 想你。如果海岸悠悠潮汐，风又四季，将你名字刻在手心，也算拥有过你。我的星球需要引力，我需要你，从此想念有了轨迹，多漫长夜。 今晚的开场曲是来自刘仁宇的《不具名海岸》，非常温柔的一首歌。不具名海岸，我们其实会走到去过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某一个地方，它会给你很深很深的印象，有可能它的景致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却没有什么人知道。可能是海滩，可能是森林，也可能是一个小木屋，亦或是城市的一角。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不具名海岸》，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许正是因为你有经历，所以才会有那种感觉。今天来说生病，刚才看到有一位好朋友说，哎呀，你每天都知性，只是今天带了鼻音。谢谢，谢谢你这么夸我，我很开心。对，也感谢每天大家的陪伴哈。其实我一点都不辛苦，因为呢在夜间的这一个小时也是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我觉得是很多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难得的自由。大多数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他还没睡，但是呢也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方式，喜欢的方式去放松自己，那选择听广播也是一种，所以我很庆幸能在这个时间段陪伴你们。当然也有很多还在路上的奔波的朋友，还在加班，亦或是他们刚刚走在路上，那也要对这些朋友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这两天呢，抖音看直播的朋友也变得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听到广播，然后去好奇看看我长什么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去视频端来看我，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生病的时候，总会变得特别的脆弱，而且呢，会变得稍显迟钝。就像我可能有些时候，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因为有一个朋友在抖音上问我，你喜欢看武侠片吗？我说喜欢啊，然后我就列举了金庸先生的几部武侠。突然间我说，哎，那个令狐冲和任盈盈演的那叫什么来着，我就想不起来了。结果大家都说笑傲江湖啊。是的，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我如果 出现这种比如说突然间哎大脑宕机的情况，请大家原谅我哟。好啦，继续听歌。第二首歌，这是我记得应该是西坦的订单吧，星河万里，来自邢瑞。 月光从夜空前夕，朝一个方向聚集，不是异世界里的光怪陆离，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抖落光晕奔向你，我绘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将美好赠予你。你会长出羽翼，拥抱星河万里，将这世界温柔都尽收眼，山河湖海溪流湍急不落倦意，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你任岁月更替，拥抱星河万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宇宙万里。 风从夜空迁徙，朝一个方向聚集，不是异世界里的光怪陆离，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抖落光晕跟细腻，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这美好赠予你。你会长出羽翼，拥抱星河万里，将这世界温柔动进手眼里，山河湖海细流湍急不落倦意，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你任岁月更替，拥抱星河万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宇宙万物盎然春意， 星河万里这首歌是西探的订单，今天给他发货了，那希望他签收给我五星好评，谢谢。今天来看看大家生病的经历啊。看到笑多多说，小时候呢特别不喜欢吃药，每次生病我都偷偷把药扔到沙发的下面，后来被我妈发现了，然后呢我又扔到洗衣机里面，再次被发现了，最后的最后我干脆扔出家门。小孩子没有愿意吃药的，你这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是经常感冒，因为小孩嘛可能免疫力太差，然后呢小的时候我特别笨，就是那个感冒胶囊，就是整个一个胶囊我吃不下去，不管怎么吃都吃不下去，最后没办法，我的家人就把那个胶囊给打开，把里面的那个药粒儿放到一个小勺里，加一点水往嘴里硬灌，哎呦我的天哪，这绝对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这辈子的心理阴影，太苦了，就是那一点儿小药，一个小药丸里面所有的药粒儿，然后只是和一点点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苦是有多么的苦，然后我就哭着不吃不吃不吃，最后是我的姥姥捏着鼻子硬灌。哎，不管怎么说都已经挺过来了，也幸亏是家人们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才有一个现在如此健壮的身体。但是呢还是谨防感冒啊，有的时候这个感冒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小病都会与你不期而遇，但希望这样的偶遇能够真的是偶遇偶发事件，不要太频繁哦。还有 Camelia 他说，夏天生病还好，如果秋天冬天生病就会很想家很寂寞。是的，深有体会。小柏他说，不害怕生病，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点滴雾化吸氧，身边没人才可怕，那会儿就想身边有个人该多好啊，哪怕就在那儿玩着手机都好。是这样的，其实人生病的时候呢就会真的非常非常的脆弱，就像我今天发的微博说的那样，当你生病的时候就会特别渴望照顾，渴望被照顾，渴望有人问候，有人安慰，有人能够对你嘘寒问暖，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为你稍微用心一点点，然后呢多一点点的付出，你就会觉得很温暖很感动。哪怕他说的是多喝热水，我觉得这个都会让人很感动，并不是说就是多喝热水这句话并不是完全是一句敷衍，因为科学表明感冒的时候多喝热水是真的管用，所以呢多喝热水吧。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 来听听这首歌，我想很多人会觉得很熟悉，瞬间拉到 那一年的场景。New Boy， 这是来自房东的猫和陈静飞的版本，谁是宝藏歌手第八期的现场啊。然后这个版本大家都在说，就是已经被这个 有那种 PTSD 了，然后因为他现场的时候有一个抢拍嘛，然后大家就在听，哎，这版居然没有抢拍。我看这首歌就是底下的评论说，嗯，这个居然还有抢拍，但是我没有听出来，嗯，看来是没有吗，被剪掉了。是的 ，New Boy。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感慨。嗯，当然这两位宝藏歌手哈，像房东的猫啊、陈静飞啊，都是经常出现在午夜情歌里面的嘉宾，热门嘉宾人选。他们的歌确实非常好听。然后这首歌呢，原唱是朴树 ，New Boy。然后当时呢，还是 Windows 98。我在想，现在都已经进化到 Windows 多少了？XP 那都是很早之前了吧？因为我对这个还真不是特别了解。现在 Windows 11。 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改用苹果电脑了。哎，一代人的回忆呀。但是呢，就是听这首歌，你永远会觉得那么的积极向上，阳光灿烂，就感觉一个人每天都可以很开心，就即便他没有什么特别让他开心的事情，也可以傻乐。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生活和想要拥有的状态。好吧，继续来看看大家关于生病的经历。Joy 说，曾经一个人去医院做过一个小手术，本来觉得呢是个小手术，应该没什么，但是除了真的很疼以外，看着医院来来往往的人，觉得自己空前的孤单啊。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做手术已经是很高的孤独等级了。是的，因为医院呢，我一直认为医院是一个很负能量的地方，就是我每次一到医院，哎呀，我就觉得怎么就是这么的压抑，因为每个人谁都不愿意去医院，对吧？那可能你看每一个人的脸上有等待的焦急，就是说等待结果的，然后也有排队的那种焦虑，然后当然也有这个会稍微的放下心的那种宽慰的笑容，就是检查完了之后，哎，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医院的墙比教堂接受了更多的祈祷。来吧，继续听歌。这首歌很早，很古早了，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听出来呢？ 没有你叫我怎么活、 间充满诱惑，不接近就容易犯错。你是否能看见未来的收获？你愿意再耐心等候？ 这首歌来自 Tension 这个组合，叫做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今天我是无意间听到了于嘉韵和另一位歌手合唱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我说这个歌这个旋律怎么这么熟悉，后来呢我突然间想起了，这不是若干年前有一个叫 Tension 的组合唱的吗？对，然后大家一听说这个怎么这么像陶喆的风格？没错，这个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也算是陶喆的歌吧。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就是说，这是陶喆和他的小弟们一起创作的一个这个作品，也不能这么说啦。人家叫做 Tension， 一个古早的组合，也是一波回忆杀。好吧，那么回忆杀继续。但是还有40多秒的时间，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留在下半段，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听完整的歌曲吧。听完整的一首歌，也让回忆更完整一些。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聊生病。生病呢，谁都不愿意。那但是呢，谁又都生过病，所以就来分享一下你生病的经历。刚才说，我觉得医院都是负能量，然后就是有朋友说也不见得呀，医院里面也有正能量的地方，就是产科，也是，那个都是新生的力量。好吧，希望正能量永远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五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两次，不止两次，我们要演五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很久很久了，算是回忆杀吧。嗯，虽然它并不算是很老很老的歌曲，但是呢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火的哟，泪落心田就非常的激动嘛，然后想到了当年的东方朱丽叶里的插曲。嗯，没错，我们的心田总是会做着非常棒的关于音乐关于歌曲的科普，谢谢。嗯，嘎嘎一嘎斯，他原来是我们的小书童，终于揭掉了你的马甲，现出了真身。好的，都是老朋友哈。嗯，李老，这是新朋友吗？他说我印象很深的有一首美国电影雨中曲，应该是有一部美国电影吧，雨中曲，每当下雨的天气呢就会回忆起电影中这个主人公在雨中边唱边跳舞的镜头。是的，那个也是经典镜头，以后呢很多的电影当中可能都会出现在雨中特别特别狂放特别自我的去跳舞的这种主人公的形象。但是雨中曲呢我觉得是算是鼻祖也是经典，然后给我印象很深刻的除了雨中曲这个就是电影小丑，小丑里面最后那个镜头就是小丑在边下台阶边跳舞，那个场景是我觉得非常经典的，演得真的太好了。好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看到 Amanda 她说长大以后呢没怎么生过病，没有发过烧，只是热伤风那个样子，那走上呼吸道，多喝水，过几天就好了，这样很好，说明体质增强了。还有棉花糖，他说疫情前呢生过一次病，感冒，嗯，去了医院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发烧到37.8度，哎呀，感觉要热死了，好辛苦，就是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你的那种难受难过，就是尤其热伤风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体内有一团火，永远也发不出来。感冒，嗯，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生病了。反正我记得有一次我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感冒，可能这么多年来都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呢我家刚刚装修完，但是没怎么去散这个味道，当时也没在意就住进去了，结果我觉得可能跟这个甲醛啊或者说一些超标的这个残留物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我高烧连续烧了有5天的时间，就一到晚上这个烧就会烧起来，然后37.多度，然后就整个人都是晕晕的，我好像从来没有感冒那么严重过，现在想想还是印象很深刻。但是呢关于生病我突然间想到，就是由于我现在体质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每年都会得至少得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口腔溃疡，但是呢自从上了大学之后没有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事情，因为口腔溃疡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极致的折磨。好啦，这生病呢不可怕，我们要坚强地面对它，所以呢把我们生病的经历说出来就可以让我们以后都健健康康的。来听歌，这首歌刚才呢已经无意中太着急跑了出来，那就开始听吧。他和他的故事来自萧亚轩。 他想变了一个人，太蛮横。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很简单，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发来的。她说昨天晚上又是2点多钟才睡的，嗨，熬夜一时爽，一直熬夜一直爽，但是呢我有自己的熬夜自救计划，那大概就是每天多运动和多喝热水。每次运动完我都感觉我的小命又回来了，突然想起了那些年买的各种抗氧化的产品，熬夜霜呀等等等等，其中不乏很贵的，但我真的是涂最贵的护肤品，熬最深的夜。那要问我为什么熬夜呢？大概是因为这是我仅有的自由吧。很可爱很正能量的一段话，但是呢熬夜确实对身体真的损害很大。就无论我们吃多少的保健品，就是再多喝热水可能都救不回来，所以大家尽量还是要保证一定量的睡眠。如果你真的早睡不了，那么请你第二天稍微的多睡一点。虽然我们想要自由，自由诚可贵，但是生命价更高，所以呢还是不要为了短暂的自由而打赏革命的本钱。但是话又说回来，多喝热水真的是有用的哟。不过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人只是告诉你多喝热水，却从来都没有为你倒过水，也从来没有关心你的病好没好，你过得快不快乐，那多喝热水可能就真的变成一种敷衍了。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开水与白面包》。哎，今天是怎么肥四？今天的 CD 看来是又出了问题，顺序有点不对，这首才是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我讨厌开水，也忍受不了白面包。这句话简直是唱出了我的心声。对，开水和白面包，刚才是谁说的？四牌楼是吧？开水就白面包，吃一个顶七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虽然淡而无味，但是管饱呀，是吧？就是让我想起一个日剧的名字，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好吧，开水就白面包，但有人很喜欢，就是白面包，空口吃也不加任何的东西，那我就受不了。如果要是我吃东西有一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毛病，如果要是它中间没有夹心儿，我就真的吃不下去。比如说面包，如果它里面没有夹心，我就不喜欢它，或者它外面裹上一层这个奶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像甜甜圈，要么就是里边有这个馅儿，饼干也是。如果要是它不是夹心饼干，我也不喜欢吃。归根到底，我就是一个嗜甜如命的人，但其实这样不好。好多人都在跟我说，小心得糖尿病哦。哎，好吧，就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生病，因为一旦生病呢，你就想好多好吃的你都吃不了了，这一点就很烦。来吧，刚才呢又乱入的那首歌，现在我们要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来自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 向左和一光年见你一面，像一条平行线划破一边，可谁看见我这样决绝，像等了十一天 郭顶的一首歌，叫做《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又该跟大家说晚安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